舉行儀式之後供民眾吊唁。女王的靈柩預計在星期二晚送返倫敦，抵達白金漢宮，星期三移送西敏宮。今個月19號舉行國葬前的四日，公眾可以瞻仰靈柩。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乌方频繁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有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压，令乌军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炮击。普京又说，从黑海港口外运的粮食应该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欧盟不应该阻碍俄罗斯向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供应农产品和化肥。法国总统府说，马克龙向普京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呼吁俄军从核电站撤走重型和轻型武器，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确保核电站安全。马克龙又说，欧洲的制裁不适用于农产品或对农业至关重要的产品。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三千米以下。在朝早八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的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秋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在9月12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讲下疫情的情况，昨日就新增超过9000宗的阳性个案，不过如果计本地个案来计呢，就是话跌到是不够9000宗啦，咁超过2700名的新冠病人呢是留医紧的。咁卫生防护中心都形容而家嗰个个案宗数咧，睇落就话好似系有些少嘅回落迹象，咁但系都要观察翻会唔会反弹啊等等嘅情况嘅。咁你自己有冇留意疫情嘅情况咧？1872311，卫生防护中心都话提到咧，话要留意中秋节假期之后会唔会反弹啦，亦都要睇翻 B.5 嘅升势咧，系咪会见顶？咁如果嗰个嘅占比咧 係再增加嘅話咧，有可能再推高成個個案數字嘅疫情嘅情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一下，因為疫情同疫苗亦都有關係啦。咁啊，早前亦都見到一啲兒童出現一啲嚴重個案嘅情況。見到港大醫學院都分析到本港嘅兒童同埋青少年咧喺接種新冠疫苗嘅情況啦，同埋染疫住院嘅數據。咁啊，發現到3至18歲。打了兩劑伏必泰或者科興的這些的小朋友青少年的人裡面預防中重症成效分別就是 93.1% 和 95.8%， 講的就是伏必泰和科興在預防中重症在3至18歲打了兩劑的人士那裡出現。詳情都還有很多不同的發現的，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香港大學兒科臨床助理教授陸俊文。早晨。 Hello, 早晨 ，陆俊文。头先我就提到其中一点啦，就系讲紧打咗即系譬如两剂疫苗啦，咁喺儿童同埋青少年呢个年龄组别入边嗰个嘅防中重症嘅成效。但系整体我都想讲下啦，成个你哋嘅研究其实啲数字系嚟自边度，同埋系几时去做嘅？ 系大家早晨啦，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咁首先我都讲一讲之前。關於個研究咧，我都好想多謝大家喺喺健康院啊，喺疫苗中心啊，同埋我啲同事啊，喺醫管局啊，喺公立醫院嗰度咧，就做好多嘢，幫助好多病有病嘅小朋友啦，咁樣咁就同埋啲小朋友好努力啊，又打針啊，又病咗之後。有盡量好翻啊！咁家長又好有耐心嚟照顧幫手照顧佢哋啊！咁樣咁我哋點樣攞到呢啲呢啲資料咧嚟做呢個研究咧？我都要多謝一下健康院同埋醫管局咧。咁打完針佢哋又有啲資料啦，有啲數據啦，咁同埋入咗院又我有好多同事就入咗個。即係啲小朋友入院嘅原因啦，咁就擺咗喺電腦度啦。咁我哋攞呢啲數據咧，攞呢啲資料咧嚟做呢個研究咧，係冇病人嘅，除咗佢得佢個病之外咧，就唔知道佢係邊個啦，冇可能係知道佢係咩人嚟㗎啦。咁、 okay. 樣淨係知道佢個病嘅啫，咁樣係啦。咁咧就係。 即主要是健康院和醫管局啦，但我就想知道你們在個研究裏面是主要有什麼發現，同埋是不是好像說在年初一至四月那陣做的，是不是？ 是其實譬如青少年呢，他們是去年三月就開始打針的，跟住呢就是我們開始看這個新冠病毒呢，是今年嘅一月至到四月係真正開始睇咯，因為係當時先至好多小朋友、青少年入院，咁先至睇到打完針嘅效果會唔會避免到入院咁樣咯，係啦。 OK， 好啊，講下你哋研究有啲咩主要嘅結果發現到 啊？係，咁咧我哋咧就見到咧無論係青少年又好咧，小朋友又好咧，咁如果打完新冠疫苗嘅話咧，無論是伏必泰啊或者科興啊，個成效咧係如果係避免入院嘅話咧，係起碼八成嘅，係啦。咁跟住咧，如果係譬如講重症啊，中度疾病啊，即係中度疾病中至重症啦、啊。咁就係可以預防到個成效係高過九成咯，兩個疫苗都係差唔多有呢啲指數，即係保護嘅咁樣咯、 即係講緊都係打緊兩針嘅伏必泰同埋兩針嘅科興先會出現呢個數字係嘛？ 係啊，咁如果打一針咧就係低啲咯，我不嬲做兒科醫生咧就睇好多數據咧就。都覺得咧，唔好諗淨係打一針啦。如果係打咧，都打起碼兩針啦，因為兩針先至係夠呢個保護嘅。咁咧喺呢個研究入面咧，就睇唔到係講唔到呢啲數據俾大家聽。關於第三針個原因咧，係因為 有68000個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咧就打咗針咧，一個都冇入院，一個都冇中至重症嘅，咁所以咧就計唔到呢條數出嚟咯。咁但係你都聽到咧，打咗三針係68000個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就唔需要入院咯，係啦。 我哋逐樣講啦，頭先咧就講到一啲嘅預防住院嘅成效啦，打針有啲就係預防中重症嘅咁，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即係預防到中重症就即係基本上係預防到入院嘅啦，係咪咁樣嘅？咩叫中重症咧？點定嘅 係？咁中重症咧就係、是、通常我哋就會覺得係嚴重過係淨係入院啦。咁中至重症係我有乜嘢係可以係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是、譬如死亡啊，要入深切治療部門治療啊，要插喉啊，要氧氣啊，有思考症啊，有肺炎啊，有腦炎啊，咁呢啲係重症咯。咁冇咁嚴重，但係我哋兒科醫生都係覺得係都係嚴重，都要值得係睇下咧。同埋我相信好多家長都會覺得，如果佢哋小朋友呢一樣嘢咧，都係重要咧，就係、是、中度疾病啦。咁就呢啲係譬如發燒、抽筋啊，同埋咧就係、是、腸胃炎。咁點解腸胃炎呢？係因為我哋嘅經驗呢，就係、是、如果一個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呢係需要入院，係需要留院嘅話呢，咁佢哋通常都要佢如果喺屋企嘅話呢，佢肚屙呢都可以飲返啲水愛嚟補充啦。咁但係如果入咗院呢，就通常係因為佢需要俾鹽水啦。咁如果需要到俾鹽水留院呢，我哋都覺得係起碼係一個中度疾病囉。咁呢啲就係中重症啦，係啊。 我就咁睇你哋啲數呢，有一個嘅情況嘅。咁就我見話譬如打一針咁先計啦，咁啊12至18歲打一針嚟講呢，伏必泰呢就似乎係有效啲嘅，有成預防住院嘅成效呢超過六成。科興嚟講咧就係三成左右嘅啫，但如果打兩針計咧，伏必泰嚟講咧喺預防住院十二至十八歲咧就八成幾，科興兩針咧就九成幾，即係點解會有呢個結果出現呢？點解會科興打兩針突然間由一針去到兩針嗰個成效嗰度係爭咁遠嘅呢？如果從一個即係當事人或者家長嘅角度，應該點樣去選擇呢？ 係。咁咧，首先咧，我就係想講咧，如果兩種唔同嘅針咧，伏必泰啊，同埋科興啊，喺呢一個研究入面咧，如果一個直接嘅比較咧，就唔係太好嘅，唔係太成立嘅。個原因係因為咧，打伏必泰咧係早即係小朋友青少年啦，咁就係早好多嘅，係舊年嘅三月2021年開始，咁跟住咧。之後咧，起碼半年，差唔多一年之後咧，先至係十二月嗰陣時咧，先至係科興先至出嘅。咁所以咧，伏必泰咧有好多人係已經打咗六個月之後先至開始病，但係科興咧係啱啱先至開始打。咁如果咁樣嘅比較咧，就唔係好公平咯。咁所以我會逐個疫苗喺呢一度咧，就嗰啲數字咧就係唔會直接兩個疫苗直接係比較嘅咁樣。咁咧就好明顯就，但係咧如果講一針兩針咧，就都可以比較啦。咁好明顯係睇到咧兩針咧係好過一針嘅。咁所以我就會建議咧就係、是、打兩針，唔好打一針咯。咁如果你就係、是、睇到咧就係、是、科興咧。就係、是、九成，不過伏必泰咧係八成咧，咁都唔可以講定即係九成或者八成嘅，因為我哋做研究咧冇一樣嘢咧係100%咧係九成或者八成。咁喺我哋研究，我哋都寫咗，即係我哋幾知道係個數字係喺咩位置咧？咁我哋有95% 咧，就係、是、都知道大概係幾有效嘅。咁咧就伏必泰咧係76至86，咁跟住科興咧就79至96，係嗰啲位置。咁所以咧理論上咧佢哋兩個疫苗咧 就算如果是直接比較呢都是差不多咯。咁所以呢我的講法呢就是會兩針是起碼八成有效咯，係啦。 咁或者頭先你話即係唔可以兩隻針咁樣即係互相比較啦，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即係伏必泰出嗰陣可能已經打咗好一段時間，到科興嗰陣咧再比較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之後先打，咁所以嗰個抗體咧就可能會高啲，可能個保護性高啲，類似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起碼從科興嗰度睇，打一針同兩針嗰個嘅保護性好似就爭好遠喎，即係爭由30%去到90%啊嘛。咁我淨係一支針咁樣比啦。點解可以即係去到爭咁遠咧？即係伏必泰嚟講，嗰、那個一針同兩針之間嗰個嘅升幅，其實係個保護性嚟講係兩成到嘅啫嘛。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大嘅分別咧？我就想知道。 好難講啊！即係免疫系統有陣時係咁，你初初打咗一針，跟住你個免疫系統就開始適應呢、這個呢、這個疫苗啦，咁跟住打第二針咧，就會可以升到好高咯，咁都唔出奇嘅，係、 okay. 啊，係、啊。 O、okay. K， 整體你都分咗即係兒童同埋青少年都起碼分咗再細分兩層啦，3至11歲同埋12至18歲啦，睇到打兩隻疫苗之間喺兩個年齡層之間有冇一啲好大嘅分別咧？ 都冇乜分別啊，咁咧就兩個都係如果即係兒童或者是青少年咧，咁打咗兩針咧，都係會有個成效咧，都係高過八成啦。咁跟住如果係中重症咧，咁就高過九成咯。兩個都係差唔多嘅。 OK 啦。另外我見你哋都話推算到啲兒童通過即係疫苗去避免住院或者避免啲重症嘅數字，點樣計出嚟嘅？點樣計到佢係咪打完針之後就避免到住院咧？ 係呢、這個好好一個問題啊！咁咧就我好簡單咁樣解釋下呢一樣嘢啊。咁譬如我哋係每一日咧都係計數嘅，咁跟住由一月至到四月咧，我哋就加埋曬一齊。咁譬如我俾個比例就係、是，如果有一日有五個小朋友係冇打針嘅，咁跟住咧就譬如一個小朋友咧就打咗針嘅。咁咧，如果你計咧，就係、是、會有六個小朋友係入咗院啦，咁樣即係五個冇打針，跟住一個係有打針，咁啊六個啦。咁但係如果計用翻頭先嗰個方法咧，咁就個成效係80% 嘅。咁即是咧，如果打針嗰個入咗院咧，如果嗰啲人咧係冇打針嘅話咧，咁係。80% 即八成是有效的话呢，即使呢是避免了四个人是入院的。咁所以呢如果计返呢就是应该是如果没有打到针的话呢就是五个小朋友不是只是一个小朋友是入院。咁所以呢五个呢啲小朋友加埋五个没有打针呢就变咗10个小朋友呢就入咗院啦。咁所以呢就本来呢就是應該是10個小朋友入院嘅，咁但係因為打咗針咧，就變咗6個小朋友入院，咁嗰日咧就變咗咧避免咗4個小朋友入院咁樣咯。 OK， 另外我就想問咧，因為今次你都係用頭先提到啦，今年1月至到4月嗰個嘅數，但係就譬如睇當時其實流行緊嗰個嘅病毒株就係 BA.2 啊嘛，咁而家就流行 BA.4、BA.5 比較多啲嘅，咁點樣睇到呢啲數字會唔會即係譬如打疫苗？反映到在預防 BA.4、BA.5 在住院或者防中重症方面的成效有多大參考性呢？這個人 是這個是很好的問題啊。之前新冠病毒出來的時候呢，就疫苗是針對本身那個新冠病毒啦。跟住之後去年呢就出了有一個叫做 Delta 的變形啦。咁有好多病人啊、市民啊，就問我哋哦，有冇效啊咁樣。咁我哋睇外國嘅數據咧，都睇到係有效嘅，所以都呼籲市民咧都係繼續打針啦。咁跟住去到 Omicron BA.2 咧，我哋又睇到外國嘅數據咧都係有效嘅，不過要打多啲針。咁所以咧當時咧就係話我打3針啦，跟住大人就係4針啦咁樣。咁咧就我哋相信雖然呢一個研究咧就睇唔到 BA.4 同埋 BA.5 嘅，咁咧就但係睇外國嘅數據咧，同埋至我哋之前嘅 Delta 同埋BA 二呢個咁嘅經驗咧，應該如果打針咧，都係會幫助保護到BA 四同埋 BA 五咯。咁我哋個團隊咧都係會而家係準備緊，都會睇埋而家嘅 BA 四、BA 五，咁希望過多幾個禮拜、幾個月啊，可以俾多啲數據俾大家啦。 即係都繼續做嘅。 不過應係啦，不過理論上咧，如果睇係成個新冠病毒啊，同埋外國嗰啲數據咧，都應該係有效嘅，係啦。 咁啊，再睇下嚟緊啦，喺B A 四、B A 五流行嘅時候，疫苗嗰個嘅有效性，睇下你哋之後過幾個月之後嗰個成果，或者嗰個出嚟嗰個情況係點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阿陸俊文，多謝曬你。陆俊文是香港大学儿科临床助理教授，讲到有关于打针对于青少年、儿童在预防住院或者预防中重症方面的成效的。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早前就是世界防止自杀日，见到港大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中心呢就公布了一些有关自杀的最新数据。提到就话2021年香港的自杀率是 12.3, 即是每10万人有 12.3 人死于自杀的。再对返之前一年2020年去比呢 ,12.1 就是有个微升的情况。当中呢就特别睇到15岁以下的组别自杀率呢是去到历史新高，就话每10万人呢是有 1.7 人是死于自杀的。在再分男女方面呢，就見到男性在15歲以下自殺率的增幅是高的。整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葉兆輝。剛才我講到一些相關的數字都是部分，我見到你們整個數據都講到有老人、有青少年的自殺的情況。先講一下數據怎樣得回來，還有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我哋嘅數據咧就係、是、透過就謝欣婷俾我哋嘅數據啦，就同埋我哋就自己嗰個估算嚟嘅。因為喺謝欣婷佢作出個決定嘅時候咧，就都要一兩年嘅時間嘅。咁根據我哋嘅估算嚟講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今年即係2021年嚟講嘅時候咧，嗰、那個自殺率整體嚟講咧有輕微嘅上升啦，就係、是、每十萬人由 12.1 就升到 12.3 啦。咁但係因為咧你即係喺香港有個人口老化嗰個情況咧，咁因為老人嗰個自殺率咧，就整體嚟講咧，就都係比就係全港市民為高嘅。咁所以咧，就根據我哋嘅嗰個即係做咗個加權之後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嗰個整體自殺率咧，就係有輕微嘅下降添嘅。 逐個即係階層或者唔同嘅組別去睇啊，有冇啲咩趨勢睇到？我見到話男性同女性有個分別嘅嘛，過往男性嘅自殺率係相對高一啲嘅。咁啊，最新嘅數字睇到係咪都係咁？ 都係啊，因為我哋即係整體嚟講，男性嘅自殺咧就通常咧就比女性咧就高兩倍至三倍到啦。咁我哋喺2021年裏面所睇到咧，尤其是老人家嗰個長者嘅男性嗰個上升咧，就係、是、話、那個人數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多咗嘅。但係我亦都話係人口老化，因為佢基數大咗嘅時候咧，所以佢人數咧就都會增加咗。而另外一個組別咧，係令我哋更加係擔心咧，就係、是、學童啦嚇，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喺中小學生嘅時候咧，咁喺過往嗰一年或者我哋用三年嘅數據睇嘅時候咧，就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嚇。 一啲年長嘅人士嗰個情況，你頭先提到話可能人口老化啦，成個基數係大咗啦，咁有冇話有啲其他嘅因素？除咗人口老化之外，有啲因素都可能令到成個年長人士自殺嗰個數字有上升咧？ 我諗喺疫情底下咧，我哋覺得長者所面對嗰個挑戰係大嘅，即係尤其是我哋講緊有啲獨居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喺個疫情底下嘅時候會面對好多嗰個焦慮有好多因為佢自己染咗病啊，或者佢擔心就家人染病啊，咁對佢哋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我記得喺三月嗰陣時候咧，我哋都睇到即係喺疫情第五波嗰陣時候咧，就當個情況真係即係有好多長者即係就受感染同埋就死亡個案嗰個增加嘅時候啦，咁我哋都見到嗰段時間咧，就長者即係輕生嗰、那個人數咧都係特別多嘅嚇。 即係隨住疫情嚴重咗，反而佢哋即係輕生或者選擇自殺嘅情況又仲多咗添。 係啊，因為我諗係有陣時係嗰個焦慮啦，就同埋有陣時即係如果 是被隔離啊，或者係佢自己就亦都如果嗰個社會支援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咁咧就都係一個就係、是、情況嚟嘅。而另一方面，亦都我哋話即係喺一兩年都多咗人又移民啦、啊，咁有好多就長者，尤其是獨居嘅長者嘅時候，即係如果即係有感到即係、就是、有少少係好似被遺棄嘅感覺啦。但係從喺我哋嗰個社安庭嘅數據裏面所睇到咧，有好多長者都係有即係、就是、長期疾病嘅，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咁可能喺醫療上面嗰個配套啊，即係如果喺依方面嘅時候，如果能夠做得好啲嘅時候咧，就會能夠令到長者嗰個憂慮同埋就焦慮同埋可以減少啦。 頭先提到其中一個因素移民嗰個係你哋嘅估算即係、就是、估計，或者定係真係喺啲數據度睇到佢哋呢個因素係涉及喺當中。 喺度咧就係我哋即係透過一啲住院機構去為啲長者去提供嗰個就情緒服務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係、是、會有一個即係、就是、去係同我哋分享到就佢哋嘅情況係咁啦。咁就所以其實我諗依個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咧，即係話係當依個人口不斷轉變嘅時候，而依個獨居嘅老人不斷就增加嘅時候咧， okay. 就我哋可以即係喺依方面嗰個需要係 明白。葉少輝教授，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陣，有關於青少年自殺嘅情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东区医院精神科因疫情，前年起为院舍同居家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同视像训练，至今已经服务5000至6000人次。视像训练由医院成人精神科同老人精神科日间中心负责，护士、物理治疗师同职业治疗师透过视像，利用运动同小游戏等训练病人的专注力同反应。至于情况不太稳定的病人，医院会安排实体的额外支援。有脑退化病人说，每星期上两次网课，过程感到开心，对病情有帮助。有家属认为疫情令患病家人几乎与外界隔绝，家人接受视像训练之后变得专注，有了精神寄托。东区医院精神科部门主管吴英琼说，视像训练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治疗和复康活动，希望尽量减少对病人复康进程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到弗吉尼亚州亚灵顿市的国家911五角大楼纪念馆出席911袭击21周年纪念活动。拜登在活动中发表演说，说美国将会铭记在911事件中丧生的2977人，强调美国人民以勇气和决心应对恐袭，捍卫美国宪法，为国家作出牺牲，国家将会继续应对恐怖威胁和保护国民。奥斯丁就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去年结束，美军将会继续致力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为国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安全。根据行程，第一夫人吉尔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发表演讲，副总统贺锦丽夫妇前往纽约911事件纪念馆出席悼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乌方频繁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有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压，令乌军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炮击。普京又说，从黑海港口外运的粮食应该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欧盟不应该阻碍俄罗斯向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供应农产品和化肥。法国总统府说，马克龙向普京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呼吁俄军从核电站撤走重型和轻型武器，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确保核电站安全。马克龙又说，欧洲的制裁不适用于农产品或对农业至关重要的产品。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結束為期兩日的巴基斯坦訪問行程，他在行程中到訪受洪水影響的地區慰問災民，期間強調發達國家需要協助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在社交專頁說，感謝古特雷斯對巴基斯坦洪水災民前所未有的支援，又說對方今次訪問在提高各界對人類悲劇的認識方面至關重要。六月中旬以來，巴基斯坦洪水為患，東南部信德省是重災區，死亡人數仍然在攀升，直至昨日已經增至621人，目前當地仍然面對沉重的防洪壓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即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风兰即为永平君。不过究竟是咩人要加害风兰即呢？ 国剧830，且治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每个星期都有运动名人、体育产业、新兴运动介绍俾你知，等你每日都可以紧贴香港体坛。 嘉宾主持：钟志光、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头先就讲到有关于香港一啲自杀嘅数字，就见到香港大学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咧就话，根据死因裁判法庭一啲嘅数据啦，咁啊估测咧，2021年香港嘅自杀率咧就系12.3，咁啊即系每100,000名嘅人入边咧有12.3人系死于自杀嘅，咁啊较之前一年2020年咧12.1咧系高嘅。继续同叶少辉倾下，叶少辉系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早晨。 早晨， 葉少輝，頭先講老人家嘅一啲情況啦，長者一啲情況啦，你亦都提到話，2021年15歲以下一啲青少年嘅自殺率，你哋都有留意到嘅，嗰、那個個情況，直情話去到歷史新高喎，過往係點樣㗎？其實？ 因為之前呢就15歲以下嗰個學童輕生嗰個人數就好少嘅，因為如果你用世界衛生組織裏面佢哋俾嗰個數據都係講緊15至24歲嘅，咁所以但係所以我哋細過15歲嗰啲就係少，咁所以由2019年呢我哋每10,000,0.9啦，到2020年呢升到1.2啦，2021嘅時候呢就升到1.7嘅，咁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如果用學童嚟計嘅時候，即系喺3年里面咧，都系佢有个上升嘅趋势啦。 有上升嘅趋势，但系点睇嗰个升幅同埋分析背后嘅成因？ 是啊，因为那个升幅呢就即係我就正如我所讲个基数系低啦，但係呢因为个人数嗰个增加啦，同埋我哋睇到因为最近呢两三年呢可能即係因为嗰个学习嗰个情况有个好大嘅改变呢，喺疫情底下嘅时候呢，咁其实对于学童嗰个精神健康个影响都好大嘅。因为我哋想理解即係由我哋企过往呢好多谢就警方啦，就同你一起去即係去探讨呢个学童自杀嗰个事件嘅时候咧，就同佢哋个死亡个案同埋一啲遗书嗰个分析嚟睇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咧，即系有成个四分之一咧，都讲到有学习压力啊，咁咧就同埋咧，亦都讲到有好多咧，就系同家庭上面嗰个关系嗰个困难啊。因为你记得即系喺青少年嚟讲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支援系统唔系好多嘅啫，即系一系学校啦，一系就屋企啦，同埋第三咧就系同啲同学之间啦。咁但系喺疫情底下嘅时候咧，其实呢三方面咧都面对一个好大嘅挑战啊。 嗯，头先提到譬如学习压力啊等等，咁可能都疫情之下变咗少咗面授课，咁可能佢哋成个学习进度都有啲影响，这个相对理解。但系你头先提到一啲原因，譬如家庭压力系同疫情都有关系嘅，定系冇关系嘅呢个？ 是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因为喺疫情底下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同学即系冇需要翻学嘅时候，即系会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啦。但有时即系如果即系就系父母如果系双职或者或者唔识得点去即系长时间地去教小朋友嘅时候咧，佢会引起嗰个冲突系会大嘅。即系我哋有啲喺个遗书里面有时都睇到，就系话有啲小朋友咧就喺网上面就系去学习嘅时候咧，就爸爸妈妈咧就一直鼓励佢系打紧机嘅，咁所以咧就系对于即系会产生嗰、那个即系所谓嗰个 conflict 嗰、那个那个冲突咧，就系会多咗。同埋有嗰时候，如果有啲家庭嗰个住屋环境唔系咁大嘅时候咧，咁亦都系令到佢哋产生摩擦嗰个机会系会大。所以有时喺学校嚟讲咧，其实对学生嚟讲系一个系唔单止系去學習的地方，更加是培養他自己就是頻輩那個支援系統那個地方。如果他沒有了那個學校那個生活的時候，其實對他們的影響是深遠的。 除了說學校是一個學習地方、頻輩支援的地方，有些說法也是他們會不會在這個社交上面或者精神健康上面，就是精神方面的成長方面的一個學習的地方。這個跟他們少了上學而有一啲嘅自殺數字上升，兩者都冇關係嘅，即係一啲社交同埋精神健康方面。 我諗係有時我哋有時問啲中小學生嘅時候話，如果你遇到唔開心或者你遇到問題嘅時候，你會同邊個講啊？咁佢哋有時咧就都會同同學講啦，或者同佢自己所相熟嗰個老師講啦。咁但係因為依、這個即係、就是、學習嗰、那個地方同埋嗰個環境係改變咗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咧，即係又戴住面罩或者戴住口罩，亦都冇機會去接觸嘅時候咧，以至到喺依方面嗰、那個所謂嗰個 bonding 即係大家之間嗰個關係咧，就唔能夠好有效地建立啦。所以當有陣時候當佢出到問題嘅時候，如果喺屋企上面未必能夠揾到一個即係適合嗰個支援嘅時候，如果喺學校上面嘅時候咧，亦都未建立好依一個關係嘅時候咧，咁有陣時對佢嚟講咧就真係就係好困難，因為佢哋因為而家我哋見嗰班係好仲係好年輕嗰班，因為喺年輕嘅時候從即係由小學至到去中學嘅時候，如果依兩三年嘅時候都冇啲所謂嗰啲朋友仔係可以大家一齊可以傾下偈嘅時候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嗰個即係嗰個支援系統咧，係真係出咗問題啦。 所以針對呢啲情況，你哋有啲咩建議咧？喺學校啊、家長或者成個政策方面？ 其實我哋好希望能夠即係喺學校上面將嗰個課程嚟講嘅時候有少少就調校啦，因為而家即係全日嘅課程得半日去教嘅時候咧，有可能令到個學生嗰個壓力係大嘅。咁有時一放咗長假之後嘅時候咧，俾佢哋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唔好互嚟網課教咗就當係佢哋學咗咁，因為有可能個學習個進度都唔係好同咧，咁就俾多啲嗰個就空間同埋支援佢哋咧。同埋家長嗰方面嘅時候，真係好希望係能夠即係多啲去理解咧，即係有時係能夠多啲同佢哋去。就是去傾談啦。另一方面嘅時候，我哋真係好希望就係即係停學咧，或者停課咧，我諗係一個最後嗰個手段咧， 咁但係有一樣就好好，我都見到有好多學校咧都運用佢哋自己嗰個方嗰、那個方法，即係喺違反指引之下嘅時候咧，都係開放咗個校園喺下晝嘅時候，對啲有需要嘅同學咧，去俾予佢哋一個足夠嘅支援咧，依樣又係好緊要，因為我哋覺得有時候係一啲比較係嗰個社會支援薄弱嘅學生，佢所面對嗰、那個嗰、那個困難咧係大咯。 嗯，嗱呢個我純粹喺度諗，有冇一個情況喺疫情之下咧，一啲對自殺服嘅支援服務咧，有冇影響到嘅其實？ 你意思係其實我哋喺係多咗人咧，就去咗嗰啲尋找幫助嗰啲系統嘅，譬如我哋 open up 啦，我哋有個俾青少年係即係如果有問題唔開心嘅時候，咁咧就可以24小時就上喺網上面起用。用呢個文字係去去尋找幫助嘅，咁就都係多咗人嘅。而喺佢傾談裡面嘅時候咧，都係講到嗰個學習壓力啊，係講到同屋企嘅關係啊，就個問題啦。 Okay, 即係反而冇減少到，我就喺度諗緊呢啲服務會唔會有啲受到影響，因為人手方面等等嗰啲。 我諗係反而咧，就係因為佢面對嗰個困難係多咗，所以嗰啲人去用依、這個嗰、那個嗰、那個次數啊，同埋嗰個機會係大咗咯。 Okay, 好啊，唔該曬葉少輝教授，同你傾到呢度。葉少輝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咁啊講到一啲最新嘅自殺數據啊，咁係早前佢哋公布嘅咁。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啲喺機場嘅防疫措施。早前就放寬咗一啲嘅措施，包括咧就係話放寬海外或者台灣客機嘅駐港機組人員咧抵港之後嘅情況，就只係需要0+3啫，即係唔需要喺指定酒店嗰度做一啲嘅檢疫啦。咁喺機場核酸陰性咧就可以入去社區啦。咁但係頭先話0+3啊嘛，即係仲有3日嘅醫學監察同埋要做一啲定期嘅檢測。嗱呢個做法咧會唔會都令到航空公司會可以喺人手方面調配得好啲，從而增加啲嘅航班咧？對於旅遊業嚟講有幾大幫助咧？旅遊業、航空業嚟講，恢復一啲航班進度方面係幫到幾多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李永富。之前咧就要喺即系一啲驻港机组人员嚟到香港，都要做一啲喺检疫酒店嘅隔离啦，跟住就要抵港三日，应该系抵港三日之后咧，就即系先至可以系离开个酒店嘅，咁入去个社区嘅。而家就0+3啊嘛，系嘛？你哋见到嗰个情况系帮到几多，或者工会嚟讲点睇呢个新安排？ 因為咧之前8月11日嗰日同你哋嗰、那個做訪問嘅時候咧，都講到啦，就係話佢已經係放寬咗旅客嘅3+4啦咁樣。咁其實我諗政府都係有嗰個數字咧，就係話可能對嗰個檢疫措施啊，係可能會放寬咁樣。咁我哋睇咧就係機組人員嗰方面咧，就係可以靈活咁樣係調配多咗嘅。咁但係依家可能都暫時仲係淡季啦咁樣，咁暫時航班嘅增加量咧就暫時唔係好多。 嗯，係。你估計喺個人手同埋航班上面，暫時你話淡季唔會增加好多咧，幾時會去增加咧？或者要預備幾耐咧？航空公司有啲咩考慮咧？又 我諗都因為佢哋都我哋之前都講咧，就係話喺7月中咧。咁航空公司已經開始調翻啲機翻嚟香港啦，咁樣，咁咁佢都要做翻啲例行維修啊，各樣嘢啊，做翻啲檢查。咁我諗可能要配合翻聖誕啊、新年啊呢、這個旺季咧，咁佢哋依家係做緊準備咯，我覺得就係。 即係可能都要去到年尾喎，講到聖誕或者新年出年嘅咯，去到。 是啊，通常都是我哋10月11月，因为10月就是黄金周啦咁样。咁就呢、這个阶段唔知会唔会可以食得到呢个假期。咁如果系嘅话呢，就跟住就系到差唔多要等到真系圣诞节啦。我哋黄金期应该都系啲两三个月。 即係除咗純粹係黃金期之外，對於而家嗰啲檢疫措施嘅放寬，一啲人手可以係咪易啲翻到嚟香港啊？嗰、那個嘅考慮會唔會有嘅？如果係有嘅話，咁而家個檢疫嗰個放寬會唔會其實唔使等咁耐咧？可能十月十一月就已經可以多啲航班，多啲航空業嘅人員嚟到香港 其實航班係慢慢增長緊嘅，因為我都擔心就係話如果增長得過快咧。咁其實喺招聘人手上高未必追得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話有秩序咁樣去增加咧，咁大家都會適應得好啲咯，會係。 即係而家棘住嘅位，最主要係人手招聘嗰度未必做到，所以就啲航班未必加到，係咪咁啊？ 係啦，冇錯。 而家係點樣嘅招聘嘅情況做成點樣？ 招聘嘅情況就一般，就唔係好即係冇之前咁踴躍啦我要咁講， 所謂一般係點啊？因為係咪都做過一啲好大型嘅招聘會，定係點樣嘅？而家係 都有做大型嘅招聘會，咁但係反應都係只係一般咯，就冇疫情前咁旺咯，即係人流啊，或者係嗰個招聘到嘅人手都係冇咁多嘅。 你自己評估嘅原因係咩咧？係咪成個行業都未必好明朗，所以大家未必入嚟住咧？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是啦。 這個是不是主要原因呢？或者你們有沒有看？ 這個是主因之一啦，因為還有就是說正如之前所說啦，就是說那個熔斷機制啦取消了啦這樣，還有呢就是說那個剛剛先放寬那個檢疫安排啦，零加三，咁之前都要閉環，咁所以變咗咧，有好多人都會考慮翻，就係話如果自己屋企有老有嫩啊，或者係有啲病患啊咁樣嗰啲家人嘅時候，咁佢哋都未必會選擇咯。 多唔多已經即係之前離開咗呢行嗰啲機組人員翻翻嚟做個反應點啊？呢個人 反應我收到嘅都係比較冷淡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可以建議或者做啊？可以令到譬如吸引多啲人手啊，或者喺政府嘅層面去做，令到一啲航班或者成個行業嘅恢復嘅情況會可以快啲啊？ 我諗最重要嘅就係喺薪酬架構嗰方面咧，睇下就係話我哋都要睇下嗰個結構啊，會唔會可以吸引翻多啲嘅想入行嘅人入行啦、啊、咁樣。咁變咗就同埋就係話改善嗰個交通咧，因為我哋依家嗰個客量減少咗之後咧，咁我哋班次啊巴士班次咧就縮減咗好多嘅，咁變咗咧就係令到啲員工翻工咧都係比較困難，咁所以變咗啲方面咧亦都係比較令人卻步嘅，呢個亦都係。 Okay. 我見到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咧，早前有代表提到咧，就話唔好要求航空公司分開非海外同埋非內地嘅機組人員。呢、這個係咪業界或者啲工會嚟講都係贊同嘅？ 我諗呢個就有咁嘅諗法，咁但係始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檢疫安排，咁所以變咗航空公司都要就翻嗰啲國家嘅要求先至可以改變到佢哋嗰個政策咯，我覺得呢樣嘢會係。 但工會層面咧，你係點諗呢個？ 工會層面就係話，如果可以嘅，咁大家編排翻一齊，咁當然係喺個人手調配方面係會增加翻啦。 Okay, 好啊，唔該曬李永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李永富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休息一陣。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喺上年嘅施政報告啦，提到話要需要強化醫生以外一啲其他醫療專業喺本港醫療體系入面嘅一啲角色，包括咧提到就話係咪修改法例容許唔使醫生轉介，係俾市民可以選擇直接接受一啲醫療專業服務，例如啲咩咧就係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等等嘅咁。咁啊呢一個情況咧，早前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咧上星期都有傾過相關修訂嘅條例啊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物理治療學會會長彭耀宗，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彭耀宗，你同唔同意话可以即系免医生转介，可以容许物理治疗师可以直接为病人服务嘅？整体你同唔同意嘅方向上？ 当然业界非常之同意，亦都系争取咗好耐嘅。咁我谂成件事都系为咗病人嘅益处啦吓。咁、其实我哋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早于2009年都成立咗一个工作小组，系去商讨呢件事嘅。咁而家叫做有啲嘅进展啦吓。咁其实我哋都预备咗个建议书，咁应该收集咗。因為個小組裏面都係有醫生嘅代表啦，我哋物理治療業界嘅代表、病人組織嘅代表同埋法律界嘅人士嘅，咁所以都係非常之全面搜集咗意見，咁其實已經係預備好噶啦，咁就希望可以下一步咧就係話去提交俾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啦，通過咗嘅時候就再去上個輔助醫療業嘅管理局咁樣咯，咁希望政府都有一個清晰嘅時間表去完成呢件事啦。 你哋係完全贊同嘅，或者有冇留意到坊間或者外界唔同界別嘅一啲質疑咧？對於呢個做法， 有嘅，當然都聽到啦嚇。咁我諗就係着重於嗰個對病人嘅安全性啦嚇。咁同埋另外一點，佢哋好多時都會話。物理治療師係唔識做診斷啊嘛，或者係識做治療，咁我諗呢個觀念係錯嘅。咁第一就係話其實因為免轉介呢樣嘢，其實喺外國都係唔係一件新鮮嘅事啦，已經係全球都有80個國家或以上咧係實行咗免轉介，都俾咗我哋好多經驗。咁所以好多研究做過都係證明咗係安全嘅，對病人冇增加到個風險咯。咁第二樣嘢話診斷嗰樣嘢，我相信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物理治療師嘅訓練又好啦，或者我哋工作性質都好，都唔係停留喺一個技術員嘅層面，因為技術員就係、是去執行嘅啫嘛，嚇唔會做一啲臨床嘅專業判斷。咁但係而家我哋已經係唔同噶啦嘛，嚇咁所以我哋而家每一次第一次接觸病人嘅時候，都會同佢哋做一個好詳細嘅檢查同埋面談，從病人嘅病歷啊，同埋一啲症狀睇到佢係需要一啲乜嘢嘅物理治療啦。咁呢個我哋就叫做一個物理治療嘅診斷。咁、 okay. 當然呢一個就唔係同醫學診斷啦，因為我哋喺整個過程裏面都會篩查一啲嘅病人啦，發覺如果啲嘅症狀係指向一啲比較嚴重啲嘅病症嘅，我哋都會轉介翻俾醫生做一啲深入啲嘅測試，會唔會做一啲影像掃描啊或者驗血啊等等嚟到去做一個醫學診斷嘅，咁嗰個係有所分別。咁但係其實你講緊基層醫療啊嘛，政府即係推行呢個基層醫療，其實都係想話。第一就係疾病嘅預防啦，二來都係話一啲比較少嘅問題咧，能夠盡早介入，免至佢成為一啲慢性嘅病或者更加嚴重嘅入院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個物理治療免轉介都係同呢個基層醫療嘅發展咧係相輔相成咯。咁所以我諗我哋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做到呢個物理治療嘅診斷同埋病人嘅篩查咯。 做呢類， 咁我哋唔擔心嘅。 OK， 做呢一類嘅診斷或者篩查，係咪你自己覺得所有嘅譬如註冊咗嘅物理治療師都有能力去做，定係都有某一啲資歷、某一啲嘅條件先可以咧？ 嗱，其實我哋本身就覺得咧因為我哋嘅課程已經係好足夠去預備我哋嘅畢業生咧去做頭先你講到嗰啲嘅物理治療嘅診斷同埋病人嘅篩查嘅嚇。咁、但係我哋喺頭先講過啦，工作小組裏面都有唔同嘅持份者，我哋都有充分考慮到佢哋嘅意見。咁喺我哋意見書裏面咧，都考慮到物理治療師嗰個經驗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擺咗2000個鐘嘅臨床工作。嘅經驗咧係如果超過2000個鐘咧，係可以做呢個免轉介嘅物理治療咯。 咁2000个钟大约就系话一年嘅全时间工作嗰个嘅经验咯。咁、我哋都有摆咗呢样嘢落去我哋建议书嗰度。系啦，因为考虑到其他持份者嘅意见啦、 你觉得呢个就系我系咪可以勉强到过往一啲质疑啦？譬如过往有啲医生都话啊嘛，你治疗师有机会系诊症方面唔准确而误治疗，特别提到一啲例子话，可能一啲身体痛咧，未必系真系某一啲肌肉或者筋骨痛嘅，可能同一啲其他病症，例如炎症导致有关系嘅，或者或担心可能有啲质疑就话系咪会延误诊治咧？如果系免转介嘅话，点睇呢啲讲法？头先你提到嗰一啲嘅条件去做嘅时候，系咪可以勉强呢啲问题咧？ 我觉得其实系咯，即系我哋好有信心，我哋嘅同业系能够做得到咯吓。咁其实头先讲过啦，即系我哋嘅训练课程里边非常之着重病人嘅筛查，咁所以我哋认为我哋嘅毕业生已经系有能力做到，只不过为咗再释除其他业界嘅一啲嘅疑虑啊，咁我哋加咗呢一个即系临床嘅工作经验，喺毕业之后2000个钟摆落去嗰个条款里边咯吓。咁喺个建议书里边系有呢样嘢 吓， 咁所以我觉得已经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我觉得呢个疑虑，我谂系有啲过分嘅担心。 其实所谓延误治疗，过往有冇真系试过一啲咁嘅情况咧？ 嗱，我哋睇翻即系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其实都有一个机制处理呢啲病人投诉啊，或者一啲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喺查翻我哋記錄過往咁多年裏面，其實都係冇一啲咁樣嘅情況發生。甚至你睇翻外國一啲研究嘅數據，其實都係對於病人嗰個風險啊，或者延誤治療啊，或者一啲引嚟嘅訴訟啊等等，係都係冇增加到嘅，同以前有醫生轉介嘅情況下。咁就算而家我哋有醫生轉介啦，法例上規定，其實我哋都要為病人做呢個篩查，唔會因為我哋收到呢個轉介嘅時候，我哋唔會做病人篩查嘅。因为好多时个转介都系写住，可能头先你讲过背痛啦、颈痛嗰啲，咁其实我哋都要再做筛查，究竟呢、病人系咪适合做物理治疗？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讲紧都系病人筛查一啲详细嘅检查，其实都我哋一贯嘅做法嚟嘅，唔会话因为呢个免转介而系有所改变咯吓。其实。 OK， 好啊，唔该晒彭宇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 唔该晒你， 唔该晒彭宇忠咧，香港物理治疗学会会长，你点睇？即系之前施政报告提到啦，话其中一个修例建议系咪可以修改法例，容许免医生转介，就等市民可以直接系接受一啲唔同嘅医疗专业服务咧？头先就倾到包括系物理治疗方面，另外职业治疗咧都系包括在内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方向咧？对于舒缓整体医疗嘅系统嘅压力嚟讲，有几大帮助咧？你自己觉得有冇帮助？187231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最新的网志，说这两日适逢中秋佳节，亦都是长周末假期，市面增添了轻松的节日气氛。不过希望大家做好防疫，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他说过去几年香港经济备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因此有效管控疫情才是稳住经济大局的最根本，现届政府一直都朝着这个方向推进，只有进一步扩大疫苗接种才会更加有广阔的空间。这个是商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本港昨日新增9033宗確診個案，11个人染疫離世，而第五波疫情到而家累計9586名患者離世，就連續兩日少過10000人確診。衛生署指疫情似乎有回落的跡象，但係需要觀察假期之後會唔會反彈。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就话：近日留医嘅人数介乎2000至3000人，当局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由于疫情急速变化，担心中秋节之后会反弹，有准备将病床嘅数目增加到3500至4000张。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領導的港大團隊分析本港兒童及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的住院數據，發現已經打了三針的68000名兒童及青少年，在今年1至4月沒有人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入院。劉宇龍認為研究結果是反映兒童接種三針可以有效防重症，呼籲家長要盡快帶子女打針。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日本政府正檢討新冠疫情下邊境控制政策，包括在不久的將來取消每日入境人數50000的上限，同時會放寬其他限制，包括免除訪日遊客簽證和解除個人旅遊的限制。 在香港，有旅行社认为在日本完全解禁，或者香港特区政府调整返港检疫日数去到零加七方案之后，会进一步刺激香港市民前往日本的需求。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自从2009年推行的通识教育科将会在14个学年之后画上句号，由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明报访问了两名通识科教师，他们都反映在通识科结束之前的过渡期已经是重新审视课程内容，有教师未来会转战公民科，相信通识科部分内容仍然能够延伸至公民科，认为仍然能够对得住教学的初心。有年轻的教师就决定放下教鞭，选择移民。就着通识科人手最后一年的课程质素监管，教育局就说公民科是参考公式科的课程宗旨和目标而予以精简和优化，并非全新的科目。公民科实施之后，部分前通识科教师或者会转教其他科目，或者因应其专科的背景和经验获得重新调配校内的职责。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不少人相约三五知己或者一家人走到户外赏月或者留在屋企过节，但尽兴过后总会留下大量的垃圾。有公屋清洁工昨日表示，中秋节过后屋邨的家居垃圾比平日增加了一倍，公共范围的垃圾亦都同样增加了一倍。有立法会议员指出，清洁工人工作量庞大，但极难吸纳新人入行，促请特区政府向前线清洁工提供辛劳津贴或者节日津贴。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中秋假期团圆时刻，社会再起强烈声音，希望可以尽快恢复通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效管控疫情是稳住经济大局的最根本，只有进一步扩大疫苗接种才会有广阔的空间恢复同境外的往还。时评话，港府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疫情上升，市民亦都要切实配合各方的防疫措施，才有条件推动对内对外通关，力保竞争力不失。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话，在本港清洁运动全面开展之际，中秋节依然出现乱抛荧光棒、垃圾成堆的现象。社评话，折射出本港环保教育和公民责任教育的不足，特区政府应该以学校为重点，开展拒玩荧光棒等源头减废宣传教育活动，并且加强执法，强化市民公民责任，将香港新市容清洁运动做到实处。文汇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说，乌克兰近日捷报频传，对于俄罗斯的反攻行动接二连三取得显著进展，肯定是与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源源不绝提供武器有关，尤其重要的就是卫星情报系统发挥知己知彼的天眼功能，令到莫斯科庆祝建成875周年蒙上阴影。跟住落嚟嘅问题就会系战争要分出胜负为止，抑或系加速双方和谈。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美元今年走势独大，加剧全球货币跌势，造成其他国家承受更高通胀，打击经济民生，亦都令到新兴国家同埋企业嘅美元债务变相加重，驱使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引爆新兴市场金融或者经济危机。社论话，市场更担心的是美国仲在度大手加息，国际仍然没办法摆脱依赖美元，仍然要饱受美元折腾。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还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号是第10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如果在网上面搜寻中秋多达23000几行，如果打月亮53000几行，咁中秋同埋月亮代表咗啲咩呢？ 月亮代表我的 呢个中秋佳节，张伟基喺度希望大家都得到平安、快乐、健康。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關於上年的施政報告在說要需要強化一些醫生以外的其他醫療專業在本港的醫療體系，其中我提到有些建議的，就是說跟進翻2017年發表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裡面的一些建議，包括就是說修改法例容許一些免醫生轉介，而令到市民可以直接選擇一些的專業服務，包括物理治療等等的。剛才也都提到說已經有一個成立了一個叫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叫專責工作小組去檢討一個現時轉介病人的規定等等的。又繼續聽大家的電話18723111，免轉介不用醫生轉介，是直接看到物理治療師等等這些服務，同不同意這個方向呢？18723111有黃先生打上來，早晨。 喂，早晨。 你好黃先生，請講。 系你好，我想觉得咧，讲啦，即系我好同意呢样嘢嘅。咁、因为我都即系社福界，其实我接触好多老人家嘅。咁、老人家佢哋喺呢个方面咧，其实佢哋有需要睇物理治疗咧。咁佢哋如果现行嘅机制咧，佢哋首先要攞转介信啦。咁、经过一个医生嘅筛查啦。咁嗰度其实，尤其喺基层老人家，佢哋已经俾咗一笔钱出去噶啦。咁先至可以睇到物理治療。咁但係講緊佢哋睇緊嘅係咩呢？可能一啲勞損啊，即係一啲舊患啊咁樣嘅。咁如果喺佢哋個情況，佢哋退而求其次，其實佢哋只會可能啊見到呢樣嘢好麻煩喎、咁就可能去咗啲其他嘅，即係一啲鐵打啊，譬如推拿啊咁樣，咁去舒緩。咁如果頭先即係講緊，好似有啲醫生話去呢個譬如好似延誤治療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俾佢哋可以直接睇到物理治療，其實應該反而對呢個延誤個情況反而其實有幫助嘅喎。 但會唔會就係唔經譬如一般西醫去做一個轉介，反而有一啲嘅症狀係未睇到，咁啊直接去咗物理治療師嗰度，佢哋亦都未必可以好準確地診斷到，會唔會可能有個咁嘅情況咧？ 呢、這個我又覺得未必嘅。其實我自己都有經驗，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坐得多啊，可能有時真係條腰痛少少咁樣。咁講緊呢啲情況嘛。如果我去翻我嘅家庭醫生，其實佢都係講緊大概望一望。咁另外，如果我去啲唔係好熟嘅西醫咧，咁可能根本都即係簡單問幾句，或者同你照 X 光啦咁樣。咁但係我真正去返我自己譬如睇開物理治療嗰度，咁佢都每一次其實都會用返真係頗長嘅時間去幫我即係做一個檢查，咁樣先知道究竟個腰痛係咩事㗎嘛。即係我哋痛得多就要知道，即係叫做久病成醫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佢都話佢自己做社福界都了解好多老人家係要睇物理治療嘅。佢嘅睇法就係覺得呢一啲轉介嘅步驟，譬如老人家嚟講都要承擔翻一個即係價錢上面比較貴嘅情況啦。咁你又點睇18723111？一啲嘅建議話係修改法例，容許免醫生轉介俾市民直接係揀一啲物理治療服務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嚟傾下，醫學會會長鄭志文，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郑志文医生。咁啊，上个礼拜其实喺卫生事务委员会啊，立法会嗰度咧都有倾过话修订辅助医疗业条例嘅。咁啊，其中头先提到呢一个容许一啲物理治疗师可以喺无需医生转介嘅情况下，直接为病人服务啦。医学会嚟讲话，你自己嚟讲点睇啊？ 我谂嗱，首先其实大家个立场其实就系为咗市民好同埋方便市民，我谂系一致嘅。咁但系就我谂由两个层面去睇啦。第一，咁其實有冇咁嘅需要呢？因為如果即係講緊係話即係延誤呢一點呢，其實就未必成立嘅。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子話，政府睇物理治療需要好耐時間， 咁其實供求問題啫，因為喺政府裏面好多服務其實個時間都需要輪候，比較長嘅，更加譬如係照電腦掃描處理共振啦，或者佢有一啲驗血嘅服務，其實都係需要大家去輪候，係一個供應嘅問題。咁但喺私家市場，譬如我自己係家庭醫生咧，其實去睇物理治療本身經過家庭醫生嘅轉介，其實差唔多係唔需要輪候嘅。咁因為我哋講緊譬如所謂延誤咧，都係一次，即係一次嘅診症，一次嘅診斷。咁睇家庭醫生其實隨時都睇到嘅，而家差唔多你行過嚟，我今日都有開診，咁所以咧咁其實就冇乜延誤，而且物理治療其實好少有急症嘅。咁、 okay. 第二嚟講咧，就係其實物理治療大家好多時直接去聯想就話我有少少腰背痛啊，或者係打完波手痛咁。但物理治療其實個層面好廣闊嘅，我哋係好需要物理治療師嘅。咁譬如有啲即係常見嘅筋骨勞損或者係傷患嘅情況啦。咁咧，第二，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嘅腦癱症，咁需要肌肉嘅復康同埋個治療啦，長者嘅中風後嘅康復啦，或者有時呼吸系統毛病，譬如慢性肺阻塞病啊，有時嘅肺部感染需要所謂拍痰嘅胸肺科物理治療啦。咁、正正因為佢嘅範圍好廣闊咧，所以其實有時好多症狀，有啲人佢都直接聯想到啊。不如我做下物理治療啦，我可能上次做過或者我聽朋友做過，咁會唔會就從而有一個反效果呢？因為佢作為第一線嘅接觸病人，其實所需要嘅知識同埋經驗係好廣闊嘅。咁我自己家庭醫生好多年啦，咁我亦都譬如有喺學習訓練嘅過程咧，其實嗰個難處大家指出嚟咧，其實就係佢涵蓋好多科目啦。咁有時我哋純粹喺教學上知道啦，喺實際執行上其實未必做得到，即係個診斷上其實係好困難。簡單講，譬如一個我哋最直接嘅先啦，就譬如腰背痛咁樣啦。咁常見嘅情形就係傷患或者姿勢唔好啊、勞損啊，甚至係真係有一啲病理上我哋可能有啲骨刺啊、骨質增生啊、椎間盤突出咁啦，咁呢個通過物理治療可以幫到嘅嚇。咁但係有啲情形，譬如如果佢係嚴重嘅骨質增生啊、骨刺嗰啲壓住神經線咧，咁可能就要做評估，可能需要骨科醫生嘅治療。咁但係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個案，我自己見過嘅咧，譬如就係肺部嘅癌症轉移咗去脊骨。引起佢個痛症，咁但係肺部未有症狀嘅胰臟癌嘅痛症，佢主要喺背部發生啦。咁、 okay. 另外有一啲比較嚴重嘅類風濕科嘅，譬如強直性脊椎炎，亦都引起背痛啦，或者有時有啲腎石啊， okay. 或者腎臟嘅腫瘤，亦都會轉移去背部。咁呢啲情形嚟講咧，就係、是、比較上係即係難去。去喺第一線嗰度診斷係需要經驗啊，同埋我哋擔心有個現象就係你越多人介入或者甚至一個科目嘅介入物理治療師，睇家庭醫生啲人會有所謂 doctor shopping 啊，一個唔好我睇第二個第三個， okay. 如果你嘅選項越多嘅時候咧，佢可能睇咗五六個唔同嘅人唔同界別或者同一界別嘅醫生或者治療者，然之後先至再去揾到個原因，咁呢個就真係延誤啦。 頭先你提到話譬如有啲物理治療涉及到胸肺啊，或者有啲情況可能未必係物理治療嘅層面發現到嘅，頭先提及一啲癌症嘅情況。但你覺得轉介呢個過程係咪必須咧？喺任何所有嘅物理治療服務入邊，會唔會真係有一啲腰背酸痛或者扭親嗰啲情況，可能真係未必需要轉介咧？同埋頭先有聽眾提到另一個問題，轉介往往就係額外佢哋一啲市民花嘅錢會多咗嘅咁，點睇佢哋呢一個情況？ 我諗嗱，首先所謂即係個程序其實就唔係必須嘅，因為你。是两实有两个极端的一些很直接的啦，譬如是其实最主要是诊断那里的转介原因是你要觉得它是有这样需要和适合的，在诊断上做了诊断，那就譬如有一些曾经出现过的是延续性的伤患啦，或者有一些很明确的原理，咁就可以轉介，即係免除轉介。但係個問題其實個手續上嘅嘢，如果講緊錢咧，譬如你政府可以開一個部門， 咁就係即係專係睇呢啲傷患嘅或者係痛症嘅科目。咁其實通過佢，咁你可以即係豁除咗即係收費呢個問題啦，即係可能好似普通科門診咁，你開一個專治門診，咁其實亦都可以免除咗呢樣。咁正正亦都因為咁咧，其實嗱，而家成日講嘅我哋嘅基層治療同埋家庭醫學嘅概念咧，其實就想有一位人士啊，暫時嚟講係家庭醫生啦，係負責接觸第一線同嗰位病人去理照顧佢嘅所謂全人治療啊，各方面嘅治療啊。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佢重新打散翻，骨痛就睇物理治療，眼睛唔舒服啊去驗眼，或者有啲乜嘢就睇另外一個，或者係化驗自己個每年，甚至而家講緊嘅地區診所係為人每年去做化驗啊，或者係去做一啲普查，其實都係同家庭醫學呢個理念咧，其實係違背咗嘅嚇。咁變咗我哋將已經講緊難以認罪嘅情形，再一次重新打散嘅，其實係。 Okay. 反而我見有啲物理治療界就話如果要實踐基層醫療呢個願景，就應該支持病人免轉介去做物理治療呢個安排啦。咁就會支持更加多醫療職系之間嘅協作。咁就話如果個機制唔改變咧，推動基層醫療會更加難。另外一個情況，他們都提到說其實外國都可以做到這些免轉介而做物理治療等等，那為什麼外國又做到香港又做不到呢？或者又提到剛才一些診斷、等等的問題呢？ 我們都有一點研究的，因為外國的情形就跟香港會有些不同。咁又譬如香港嘅特點咧，就係其實個醫生嘅接觸面好廣啊。我哋講緊有，譬如講私家嚟講啦，4000位以上嘅家庭醫生，其實差唔多每個人隨時以步行距離，差唔多都已經可以見到醫生噶啦。咁但係喺外國嚟講咧，佢哋始終有一個距離同埋即係預約嘅問題，因為你話喺假期去找到個醫生其實差不多是天方夜譚的了，即是可能星期五星期六都未必找得到的了。咁就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啦。第二嚟講呢，就外國佢我哋睇咗譬如美國啊英國，佢哋係美國有啲州份啊英國都有，但佢係有一個好實在好比較嚴謹嘅指引，就係、是、要符合即係 Ticker 仔好多條件呢，就先至可以做免轉介去睇一位物理治療師。咁個目的都係保護翻啲病人啦。咁如果病人佢自己有個明確嘅即係理解同埋選擇，咁我又唔會話絕對反對。咁但係譬如頭先我都聽到有個例子，就譬如長者們嘅痛症。咁但係呢個正正就係喺佢嗰個即係唔適用範圍裏面，因為長者嘅痛症從來都係難睇，尤其是長者嘅背痛啊，或者比較上面少少嘅胸背痛嗰啲咧，其實我哋一定要小心，會唔會有其他因素引起嘅、 OK， 好，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鄭志文醫生是醫學會會長，咁繼續講到有關於物理治療師是不是可以俾他哋係唔需要醫生轉介的情況之下，直接為病人服務咧一啲咁嘅建議啊啲睇法喺度噶。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同唔同意啦？1872311，1872311。另外有關於一啲工業意外嘅情況，上星期發生咗一個致命嘅工業意外，涉及到天秤倒冧而係導致三死嘅情況啦，六傷嘅情況啦。咁啊，成個一啲致命工業意外嘅數字咧，睇翻話過去十年都係維持喺每年大約20宗左右，就冇話一啲下降嘅趨勢嘅。立法會關於職安健條例修訂嘅法案委員會喺上星期五咧就開會討論到有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以及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嘅修訂內容。修訂有好幾個嘅改動嘅，包括就係針對僱主等等嘅一般責任條文可以分。可以成為一個嘅可公訴罪行，一啲極嚴重違法行為可以交俾較高層嘅級別嘅法院去審理啦。咁啊，罪行方面咧，最高罰款可以去到1000萬同埋監禁2年嘅。仲有其他嘅一啲修訂嘅。成個情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蕭立文，早晨。 早晨，郭偉強，點睇呢個職安健條例有好幾個修訂？頭先我提到其中一點嘅係。涉及到一啲針對僱主啦，一啲極嚴重違法行為啦，咁就話嗰個罪行咧，最高可以罰款1000萬等等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咧？ 我諗大家有留意到啦， 原本政府是建議去到5000万的，咁但係因為政府最後聽咗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咧，就已經大幅降低到1000万嘅啦。咁我哋期望咧係盡快通過，因為咧事實上大家睇到要改善職安問題咧，其實就好似我哋香港要穩地起屋一樣，都係要多管齊下嘅，冇獨門秘方。而增加罰則咧係只係其中一個項目嘅啫。咁我哋希望咧呢一個動作快啲做完之後咧，我哋就從其他途徑咧再去諗如何改善嗰個職安件，因為咧我哋工友嘅性命好寶貴，同時間咧事實上大家都留意到咧業界咧對於人才人手嗰個不足咧係有提出咗個意見，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表達，如果冇做好個職安，咁家長一定唔會俾小朋友入行嘅，因為其實嗰個危險程度原來係咁大嘅話，即係如果職安冇改善嘅話，危險程度咁大嘅話，其實係唔會入行咯。 嗯，即係都有一個成個工地啊，或者成個職業安全嗰度有保障，跟住先至令到人手可以增加等等啦。你覺得1000万呢一個嘅數字可唔可以接受咧？整體嚟講，因為有啲譬如我見到立法會議員陳小紅都提到話，政府唔能夠單靠提高罰則嚟加強職業安全嘅。定個最高罰款同加強職業安全係咪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喺度咧？ 呢個絕對有關係嘅，因為大家可以睇到過去嘅罰已經懲罰咗嘅個案咧，其實嗰個款額相對地係低啦。過去五年牽涉到重大傷亡嘅，其實平均只係講緊70000几蚊嚇。咁如果你唔調高嗰個金額咧，其實僱主係冇有因喺職安嗰度咧加大投放資源。包括人手啦，包括一个嗰个措施啦、器材啦等等。如果唔提高个罰則嘅话咧，就出现咗而家个情况，就係啲雇主可能都觉得呢一个係发生意外係家常便饭，或者佢俾人罰都係家常便饭，罰几万蚊同佢摆多少少钱落去搞职安件咧，可能打个和佢就少咗个动机去做咯。 嗯，不过另一方面有人就提到话，系咪可以就算罚款都可以再分级咧？如果系犯多几次嘅屡犯嘅公司咧，就罚得多啲，而唔至于导致一个情况就系啲中小企，即系未必个个嘅雇主都系大型公司嚟噶嘛。中小企可能会有机会因为一次嘅意外就导致到面临财困等等，有啲咁嘅讲法嘅。同唔同意係再分級、再分唔同，即係有冇累犯啦，定係初犯嘅公司咁樣咧？ 以我理解咧，其實而家法院已經擔當咗呢個角色噶啦，即係其實法院喺判決嘅時候，雖然佢有最高嘅罰則，但係佢喺判案嘅時候已經會考慮呢啲內容，就唔需要再喺法例度寫得太仔細，因為如果你喺法例度寫得太仔細咧，反而會俾一啲公司咧，可能佢就住自己嗰、那個級別呢，然後就去分拆一啲，將啲大公司分拆做細公司，咁其實佢都係即係叫做避過呢個法規，其實我哋就唔想出現呢個情況。 嗯，同阿郭偉強暫時傾到呢度先，答半之後再搵你傾多一陣，因為佢其實今次修例都仲有好幾個改動嘅，咁啊轉頭就同郭偉強傾。郭偉強呢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除了話頭先話一個1000万嘅最高可被罰款同埋監禁兩年啦，咁啊針對一啲僱主啊一啲嘅可公訴罪行一啲極嚴重嘅行為交俾一啲高級法院去處理之外，另外喺簡易程序方面咧都可以係涉及到檢控僱主嘅，咁個罰款咧就係分別係增加至到300万同埋150万，喺一般僱主嘅責任條文同埋僱員一般責任條文方面，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增94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64宗确诊，同785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同疑似病例。在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四川占最多的81宗，当地亦都有62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本土有28宗个案，其中17宗是确诊。北京本土就新增15宗确诊。西藏本土新增226宗个案，除了10宗是确诊，其余都是无症状感染。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接受邀请参加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仪式。白宫说拜登将会由第一夫人吉尔陪同出席在今个月19号举行的国葬仪式。拜登在911袭击21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提到伊丽莎白二世当年在袭击事件之后向美国传递的安慰说话，说悲伤是为爱付出的代价。拜登说这番说话至今仍然令人心酸，并感到损失仍然沉重。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经过六个钟头的行程，从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抵达爱丁堡的荷里鲁德宫。灵柩车队当地星期日上午驶离巴尔莫勒尔堡，奉上苏格兰黄旗和花环的灵柩安放在灵车内。车队缓慢行经苏格兰多个城镇，街道两边聚集大批着住深色衣物的民众，有人向车队抛出白花表达敬意，有人就安静目送灵车离去。灵柩会安放在荷里鲁德宫一晚，当地星期一移送到在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被民众吊唁。女王的灵柩预计星期二晚送返伦敦，抵达白金汉宫，星期三移送西敏宫，今个月19号举行国葬前的四日公众可以瞻仰灵柩。东区医院精神科因应疫情，前年起为院舍和居家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和视像训练，至今已经服务5000至6000人次。视像训练由医院成人精神科及老人精神科日间中心负责，护士、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透过视像利用运动和小游戏等训练病人的专注力和反应。至于情况不太稳定的病人，医院会安排实体的额外支援。有脑退化病人说每星期上两次网课，过程觉得开心，对病情有帮助。有家属认为疫情令患病家人几乎和外界隔绝，家人接受视像训练之后变得专注，有了精神寄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伯，今次嚟睇咩病啊？ 我冇病喎，医生。 咁你又嚟睇症？ 治未病啊嘛，中医师成日讲嘅。 注册中医师吴涛，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一啲職安健條例嘅修訂，之前喺立法會咧就傾到啦，有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以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嘅一啲修訂內容，有好幾個改動嘅，包括就係針對僱主、東主以及係處所佔用人嘅一般責任條文可以成為可公訴罪行啦，極嚴重違法行為可以交去較高級嘅法院嗰度咧係審理啦，有關嘅罪行咧最高咧可以被罰款1000萬以及係監禁2年。咁另外咧就係第二項咧就係以簡易程序檢控僱主一般責任條文同埋僱員一般責任條文嘅最高罰款額將分別增加至到300萬同埋15萬。另外都調整其餘一啲條文嘅嚴重性級別啦，並且訂立各級別嘅最高罰款額。咁仲有就係將簡易程序審訊嘅檢控時限都增加咗，由6個月去到1年嘅咁。呢幾個嘅方向對於減少一啲職安或者一啲工業意外，尤其是致命意外，大家都好關心，有幾大嘅幫助咧咁。繼續同郭偉強傾下，郭偉強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早晨。 早晨，张立文。 早晨，郭伟强。头先又提到话嗰个可公诉罪行嗰个形式嘅检控啦，最高罚款可以去到1000万啦。咁啊，倾咗呢一样。另外咧，其实有议员都关注到嘅，就系将嗰个将循简易程序审讯嗰个检控时限，而家就系6个月嘅，话加到1年咁。呢个你自己同唔同意噶？或者有几大帮助咧？又 我哋同劳工处开会嘅时候咧，劳工处多次解释咧，其实延长呢个时间咧，唔系想拖长嗰、那个处理嘅情况，而系佢需要更加多时间去搜证，因为过去咧只系限于半年内处理嘅话咧，其实如果牵涉到重大人命伤亡啊，或者一啲复杂嘅调查嘅话咧，其实唔够时间做，佢哋希望咧提高个罚则之后咧，亦都希望多啲時間去搜證呢，然後希望循住呢個方向呢去加強嗰個阻嚇力囉。 因為另一方面有啲議員話可能對於被告嚟講會造成心理壓力，因為太長時間個時限延長咗，亦都會令到可能當局呢個調查會攤慢板，咁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呢？ 其實我相信佢哋揾嘢嚟講，因為事實上我諗佢哋最關心嘅就係話，如果延長嗰個檢控期，佢有個案孭咗起身，可能會影響到佢下一次嘅投標，呢、這個可能先至係最關鍵。但係事實上我哋認為現場調查係為咗加強嗰個罰則嗰、那個可行性，咁呢個係絕對需要 的。其實現時6個月係咪對於成個搜證或者檢控嚟講太短，而導致而家可能一啲致命工業意外甚即係可能真係要判到去到坐監嘅嗰啲嘅數字都係相對少一啲係有關係，同個檢控嗰個時限長短有冇關咧？呢、這個 有關係嘅，因為嗱譬如香港體育館啦，以至到啱啱沈樂平、林天晴咧，因為呢、這個特首咧就頒布咗就要有一個獨立調查，咁嗰個就會快啲嘅。咁但係勞工處反映翻嚟咧，喺唔係每一單個案都有呢啲獨立調查嘅時候咧，淨係透過勞工處去搜證咧，其實佢嗰個工作難度會大啲，同埋需要時間都會多啲嘅。 但而家去到1年又真係係咪夠咧？定係你覺得都有需要再延長多啲喺個時限方面？ 我諗要先試行啦，因為由半即係原本6個月延長到12個月，其實已經係一個雙倍嘅時間啦。咁如果我哋嚟緊都會再檢討，究竟1年係咪有效？ 另外條例草案剛才都提到話調整咗唔少一啲罪行嘅嚴重程度啦，同埋相關嘅罰則嘅。咁其中就話就住同一嚴重程度嘅違法行為，喺僱主方面嘅最高刑罰額咧係比僱員高，你覺得合唔合理咧？呢個方向又？ 其實你講個財力一定係僱主大啲，咁當然僱員佢自己個罰則都有提高，但係其實今次個精神主要係擺喺僱主希望佢能夠主動去提供一啲資源啊，可能係專款專用啦，又或者一啲器材啦，去提高嗰個職安健，因為大家都唔想每年都仲係維持喺20多宗建造業嘅致命個案啦。希望咧喺數字上能夠反映出嚟，我哋喺職安健上面嘅努力啦。 有啲講法就話，其實即係單靠呢個罰款，係咪真係改善到成個香港一啲職業安全嘅情況？你自己覺得 有冇其他措施係需要配合嘅咧？因為今次好似就純粹好似喺個錢方面係著重得多啲嘅，有啲講法咁睇嘅。 嗯，今次主要係錢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正如我哋過去一路喺職安工作上面嘅努力啦，我哋經常會去地親身去地盤去有啲導師講講座啦。我哋工會會發放一啲職安一個大宣傳嘅資料啦。咁另外其實講到底咧，就係最近我哋又有一個安全主任，即係地盤嘅安全主任咧，佢哋就住一啲規管上點樣令到佢哋俾出嚟嘅職安意見可以被僱主採納，因為佢哋經常反映咧就係話佢寫咗好多意見，寫咗好多內容，但係僱主就話我唔夠時間做，或者我唔會再加錢去做，而將佢哋呢啲安全嘅建議咧就擺埋咗一邊。其實呢個唔應該出現，同埋應該要有相應嘅系統咧，同埋措施咧去監管，令到我哋地盤嘅安全係應該係多於標準，而唔應該係僅僅達標或者低於標準咯。 嗯，你點睇有啲商會過往都提到話，有時事故未必可能係同個僱主有關係嘅，可能都係基於工人自己嘅安全意識不足啦。咁係咪可能都會係咁咧？ 工友嘅意識係需要提高嘅，咁但係唔代表僱主冇責任，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僱主佢主動提供一啲安全嘅措施啦、設備啦，以至到資源嘅話咧，其實都有助提升嗰個僱員嘅職安意識嘅。包括就係僱主佢可以多提啦，佢派佢嘅監工啊管工應該都要多提，令到個僱員嘅意識都要增加咯。 嗯嗯嗯嗯。整體嚟講咧，你覺得即係政府係咪都要清楚話要？我見到你要提出話政府應該清楚列明下次檢討時間，係咪都覺得喺個金額上面要定期有一啲嘅調整，定係點樣咧？ 我諗最主要係個社會對事件嘅關注啦，因為其實政府一條法例竟然二十幾年都冇做過檢討咧，這個係講唔過去嘅。咁亦都睇到政府過去對於職安條例其實都唔夠重視嘅，今次提升咗罰則係咪一了百了之後唔需要再提呢？定係話恆常要攞出嚟檢討，令到社會都關注呢？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 嗯，整體嚟講，勞工處都有列到，譬如今年第一季一啲職安健統計嘅數字啦，睇到職業傷亡嘅意外數字咧，比上年同期咧就多咗超過四成嘅咁。你點睇嗰個增幅，或者會唔會都歸納到背後有啲乜嘢嘅原因？點解喺一啲呢啲意外數字上面係有多到呢？ 嗯，當然。數字已經反映咗個實際情況。咁當然我哋關心就係咪因為工地多咗，即係話要嘅工作多咗而令到呢個意外增加。其實唔講唔通嘅，即係就算工程增加都好咧，只要做好即安健啊，有合理嘅資源投放嘅話咧，其實都唔應該出現呢個情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調轉相反，係咪因為太多生意做啦，啲老闆咧就寧願花多啲錢去投標，去接多啲 job 而做少咗職安咧，呢個係我哋關注嘅。 OK， 好啊，唔該曬阿郭偉強，同你傾到呢度。郭偉強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提到有關於立法會關於職安健條例修訂嘅法案委員會啦，都係上個禮拜五開會討論到一啲涉及到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等嘅一啲修訂內容嘅咁。其中咧就有一個係提到話針對僱主等等嘅一般責任條文可以成為可公訴罪行。是一些極嚴重違法的行為可以交去比較高級的法院那裡去審理，在個罰款額方面就說罪行最高可被罰款是1,000,000和監禁兩年，這個在個額那裡增加是不是可以令到尤其是一些意外的數字是減少呢？又請來另一位嘉賓，剛才就跟到工聯會方面談，現在就跟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早晨，邵樂文。 早晨，邵家輝，上個禮拜五有開會，立法會那裡你都有開嘛？ 我喺度嘅，我系其中一个委员嚟嘅。 你自己点睇话呢一个条例上面嘅修订？头先提到其中一点，就系话嗰个有关嘅罪行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00，就涉及到针对雇主嘅一般责任条文可以成为一个可公诉罪行嘅咁。点睇呢个方向系咪有一个嘅阻吓性喺度咧？又 嗱，对于职安检咧，其实二十多年咧，其实政府都冇将佢去将个罚款去提高咧，其实呢个系不合理嘅。 因為你見到通脹其實每年都有向上，咁其實點解二十幾年都唔喐呢？所以喺個會裏面呢，其實冇一個議員呢係唔覺得係需要將佢提升嘅。咁只不過即係提升嘅額度，其實應該要去到幾多呢？其實先至可以平衡到即係嗰個僱員嗰個嘅安全啦，即係個僱主提升佢嗰個對於僱員嘅安全嗰個警戒啦，同埋令到嗰間商業嘅鋪頭咧能夠繼續營運內裏面。咁其實點樣去平衡嘅啫？嗱，今次咧而家政府話要提升去到1000萬啦，呢個唔係第一個版本嚟嘅，呢個係第三個版本嚟噶啦。咁喺呢幾年咧，如果大家留意立法會咧，其實即係佢一路都有講緊，即係呢三幾年一路都講緊點樣將呢個提升嘅。咁第一次佢哋建議出嚟嘅話咧，就係話如果假設有啲嚴重嘅意外嘅話咧，就係罰佢哋最多佢公司嘅營業額嘅10%。咁當時候咧，即係好多議員都有好大意見，包括我啦。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舉個例子，佢中電一年嘅營業額係600多億嘅，咁佢10%咪有機會60多億。咁後屘政府聽完之後，咁咪收翻翻去，咁啊法都唔對路，咁又改啦。第二次擺翻上嚟就去到5000萬。咁5000萬即係嘅金額，咁大家可以諗下，即係如果對於一啲好大型嘅企業，即係咁佢當然其實就係個問題唔大啦。但係對於一啲普通嘅中小企，如果罰5000萬嘅話咧，咁我相信佢係無可避免嘅結業嘅。咁因為大家要留意今次呢個罰款嘅話咧，即係話1000萬，即係頭先話5000萬咁啦。呢、這個保險係唔會包嘅，即係話間公司你唔可以真係買一份保險，就係當下有意外嘅時候，咁啊即係大家利是，咁你保險幫你找咗條數去啦，係唔可以嘅，係你間公司自己俾嘅。咁所以你諗下，一般嘅公司如果真係發生咗意外的話，你要佢嘅公司嘅老闆去負責去俾5000萬，或者而家係1000萬嘅話咧，我相信好多公司咧佢都會馬上結業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今次成個即係案件而家大家討論嘅個方向啦。嗱，近期有兩單嚴重嘅工業意外。一單係天晴啦，另外一單就係喺個表演舞台度啦。咁啊，對於啲受傷害或者受即係意外死亡嘅朋友話咧，即係予以係慰問，同埋屋企人都係慰問佢哋嘅。咁但係我想講，其實意外，我相信其實係好多人都唔想嘅。咁但係點樣可以避免到？係咪淨係喺職安檢加大個罰則？即係去到1000萬、2000萬、1億，咁其實以後就唔會有意外咧。咁大家要諗一諗，即係嗰個真正嘅原因啦。嗱，我知道呢十年嘅話咧，個意外都係保持住大概20宗到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再睇翻喺職安檢，即係每1000名嘅僱員嘅工業意外嘅話，由2000年去到而家話咧，其實2000年係有51.7宗嘅，去到呢幾年嘅話咧，其實係落到係12.4宗，係咁上下嘅意外嘅工業意外率嘅啫。那個意外率嘅話，你可以見到其實因為大幅咧，其實跌咗70%嘅。咁當然，其實一單都係嫌多啦。咁但係意外可唔可以即係用咩方法，等於以後冇意外咧？咁大家都要睇下現實嘅情況。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叫做意外噶啦。 你覺得1000萬係咪需要下調？同埋，如果真係下調嘅話，有冇一個所謂阻嚇性喺度咧？仲？ 嗱，我相信其實絕大部分嘅老闆或者佔用人或者一啲管理人都好。佢唔會想有意外有人傷亡、受傷或者甚至乎死亡嘅。呢、這個首先大家要相信每一個即係嘅香港人其實都係咁嘅心態嘅。OK， 咁但係你話有罰則嘅話，會唔會令佢更加關注咧？咁我相信係同意嘅。咁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第一個罰則個價錢其實去到幾多錢？正如我頭先所講，有啲中小微企1000萬嘅話咧，其實佢必定係會結業噶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佢今次嘅法例咧，佢其中當中嗰啲。邊啲人要負責，亦都係成個流程咧。我哋成日討論緊嘅空間嘅嗰個問題嚟嘅，因為佔用人咧，其實今次其實要負責，除咗東主啦、僱主啦，即係嗰個佔用人，其實都要負責嘅。何謂佔用人咧？即係話可能，即係我唔係個業主，咁但係咧，我租咗你嘅地方，咁我經營一門生意，咁而喺經營嘅生意裏面嘅話咧，咁而我就係個佔用人嚟噶啦。咁而喺嗰個發生意外嘅話咧，咁其實我都係需要負責嘅。咁啊。呢、这、一個咁嘅範疇嘅話咧，其實囊括咧，而家大家焦點成日講緊好似啲工業意外咁樣。嗱，今次嘅法例其實係囊括所有香港行業，唔係淨係做工程嘅，包括你做緊寫字樓、貨倉、做緊酒樓，全部都會包括喺今次嘅法例噶啦。 Okay. 如果你喺公司裏面假設有啲水漬，令到嗰個同事唔小心跌親冚咗個頭死咗，其實呢個就已經係職安檢嚟噶啦。咁你嗰個僱主其實可能就已經有機會咧。 就係要付呢1000万最嚴重嘅職責嘅個罰款啦，而坐監最高咧，其實有機會就係2年。咁其實呢啲朋友話全部嘅都有機會係參與其中，唔係大家以為焦點只係喺個建築工程上面啦。我希望大家要留意呢點。 嗱，邵偉輝，不如頭先講到話呢個1000万呢個咧，講緊係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僱主嗰個嘅最高嘅罰則。咁其實文件入邊亦都講到明係會只會針對一啲故意或者罔顧後果地作出行為。作為或者不作為而構成極高罪責，並且導致工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的特殊情況，其實都講到係話故意或者罔顧後果先至會係可以去到咁嘅情況啦，話係引用建議嘅呢個可公訴罪行形式提出檢控啦。其實對於大部分嘅僱主嚟講，係咪已經有保障咧？ 嗱，我舉個例子啊，嗱，即係如果你有一個處所，當你一個寫字樓咁，突然之間你有一個清潔工，你直接聘請佢嘅，有日其實你同個清潔工可能講俾佢聽，話你如果要抹窗嘅話咧，其實你要綁安全帶，帶住安全帶，你先好走出去。所以屋企，所以公司其實有條安全帶就擺咗喺個公司裏邊某位置嘅，係咪？咁點知有一日個工人佢好勤力，佢早翻咗嚟啦，咁佢自己唔知咩原因佢冇帶，咁大家例子佢跌咗落街，其實已經死亡咗。咁當佢死亡咗之後，發覺到佢冇安全帶，咁佢其實一個死亡係咩？一個嚴重嘅案件咧，咁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啦。咁如果呢個案件擺咗上去勞工處，跟住上咗去法庭啦，咁見咗一個人，佢係清潔工跌咗落街死咗，冇安全帶喺身上邊，咁冇人證嘅。咁你講俾我聽，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邊個走去釐清嗰個僱主其實係站喺邊度？咁佢需唔需要付1000万？甚至乎其實需唔需要坐監2年？嗱，呢一個情況嘅話，唔係淨喺工業以外會發生嘅，因為呢個法例通過之後，係所有行業其實都會發生噶啦。即係所有行業其實都包括在內嘅，咁好似頭先我舉個例子，用水跌親或者跌咗落街等等呢啲情況，如果佢受傷，佢仲可以表達到個情況，佢可以講解俾你聽發生咩事。我老闆有冇提過？原來我老闆從來都冇提過佢嘅，咁佢心甘命抵，佢個老闆俾人告啦。但如果老闆其實提過，佢講過俾你聽，咪有埋擺喺度嘅擺，原來佢收埋咗，嗰個同事收埋咗，咁樣喺個寫字樓上邊咁樣，佢已經大家例子去咗啦。咁點樣走去拗咧？咁等等呢啲情況話咧，即係亦都係我哋擔心嘅問題嚟嘅。亦都嗱，過去喺出邊坊間有好多人講啊，呢幾年嘅話。成日都係呢啲咁嘅職安檢咧，判親啲案件咧，其實那個罰款其實都好低嘅。咁啊，法庭其實有個法官去判嘅。其實點解佢判係咪因為係完全係個責任係因為個僱主，所以都係要判到佢咁低，定係其實可能個僱員都有某部分其實有啲責任咧？等等嘅情況，其實係每一個案件其實都唔同嘅。嗱，大方向其實同意咧，將呢個職安檢咧呢個嘅罰則提高。令到個僱主要更加關注啦，同埋香港市民更加留心，這個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去到某一個額，其實如果啲人係承擔唔好，或者佢隨時係等於係會有機會執笠嘅話咧，咁你對於一啲商業嘅鋪頭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嘅心理負擔咧，同埋實際負擔咧，其實都係會好大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邵家輝。邵家輝係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話條例可能影響唔止係啲工地嘅情況啦，亦都包括可能一啲嘅處所。佢頭先提到舉個例，一啲嘅酒樓等等，都可能係牽涉喺今次嘅條例修訂入邊嘅一啲影響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1，有關於一啲嘅工業意外啦，或者一啲職安健條例嘅修訂啦。仲有頭先較早前就講到有關於物理治療等等呢一類政府就建議係修例啦，容許一啲物理治療師等等係唔需要醫生轉介，可以病人直接揾佢哋攞到啲服務嘅。點睇？18723111有歐陽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歐陽先生，你好。 你好，我本身是一位註冊物理治療師嚟嘅，因為我頭先聽到鄭志文醫生嗰個意見咧，我都想回應少少嘅。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個行業咧爭取免轉介咧都一段時間。咁其實做呢樣嘢咧係一個民生問題嚟嘅，因為咧其實關鍵咧係做一個病人選擇權，即係病人可以選擇睇物理治療啦，直接亦都係啲選擇咧睇完醫生睇物理治療。當中咧即係鄭醫生所講咧話。物理治療師咧唔識診斷，話顧名思義咧，物理治療師咧只係識治療唔識診斷咧。其實呢個講法咧，我覺得有少少誤導。我想即係同公眾咧解釋翻咧，其實物理治療師咧本身喺嗰個受訓啦，我哋嗰個專業訓練裏面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好全面嘅訓練咧，係關於一啲診斷啦同埋排查。我哋咧識得去睇啲咩病係我哋睇嘅，咩病咧係唔係我哋睇嘅，我哋識得 refer out。 不過佢頭先都唔係話物理治療師唔識診斷嘅，即係可能話嗰個層面太廣咁樣。即係未必可能咁專注睇曬， 係啊！佢喺另外一個場合咧，我知道咧，佢講過話，即係物理治療，顧名思義，只係識治療，就唔係主要唔係做診斷。咁 只一樣啫嘛。家庭醫生唔中淨係睇家庭，唔睇個人咩？即其實唔咁樣咧，就有少以偏概全。同埋作為醫療專業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一路咧都係迷信科學。即係一個迷信，就是、迷信科學。咁因為咧喺外國咧，無論係英國啦、美國啦、澳洲啦，喺呢一個嘅荷蘭啦，甚至乎菲律賓咧嘅唔同嘅研究咧，都發現咗咧，原來咧物理治療咧直接就診咧係冇提升到病人嗰個風險嘅，同埋咧而家咧香港政府其實係推動緊基層醫療啊。咁啊，基層醫療其實咧就唔係話要西醫全部去睇曬做 screening， 即係做曬排查咧先至去做，我哋。是在不同的層面都需要不同的醫療專業去幫手去看一些病人，即是不是病人或者他未是有病，而是可能是需要一些即是一些 screening 或者我們叫亞健康的情況，他未是有病但可能是有少少不適的，這些其實物理治療師都是可以幫助解決到整個基層醫療的問題。因為如果好像鄭醫生所說只是所有人都是靠醫生去做 screening 咧，其實基層醫療都推動唔到啊，同埋亦都同而家香港政府個政策咧係根本係背道而馳嘅。 但我反而想問，即係如果要轉介，點解會去到基層醫療推動唔到，同埋要轉介呢個步驟係咪真係咁阻礙成個治療或者時間咧？ 其實可以思考一下嘅，而家咧喺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咧，如果你話我要接受物理治療服務咧，其實咧或者我需要一啲簡單，好似頭先所講，有一啲聽眾打嚟話我一啲可能長時間嘅痛症啊，一啲退化性膝關節炎啊，原來我去地區康健中心咧，我唔可以即刻接受治療嘅，我要先去揾咗西醫，然後再轉介，再去接受治療，再翻去地區康健中心。咁其實呢一個咧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困難咧，去俾一啲。即係地區上面嘅一啲人士咧，去接受一啲服務。咁除此之外，如果譬如一啲舉例一個醫療券嘅一個使用者，咁其實佢本身醫療券裡面咧就係得2000蚊或者3000蚊。咁我哋咧有時接觸到啲病人就話：，喂，你嗰、那個病人就話俾我哋聽，我想去接受物理治療服務，我話唔得，你咧要去先睇醫生。咁佢就會話：，喂，點解啊？因為我得2000蚊、3000蚊嘅 quota。咁你又要我攞幾百蚊去睇咗醫生，然後先至再睇物理治療，咁對我好似唔係公平喎。咁啊變咗病人冇一個選擇。 Okay, 其實我哋唔係話要去爭取啲乜，但係我哋係想病人多個選擇啫嘛。 好啊，唔該曬阿歐陽先生同你傾到呢度。仲有馮女士打上嚟，早晨。 我有少少嘅睇法唔同咯，即係嗱，佢係咪要轉介嗰啲咧？我就覺得如果有個醫生去加住，就會穩陣啲啦。同埋我就覺得如果佢哋係咁容易去睇嘅話咧。咁第日咧，咁好生意，个个都出嚟自己开档。咁啊，就睇政府转介去睇政府嗰啲物理治疗啊，更难啦。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有睇开物理治疗咁样嘅？ 我本应想睇私家嘅，同我屋企人。咁但系因为私家都几贵下噶，老实讲。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即系睇政府嘅政府转介咯。咁但係政府轉介就因為好似我頭先講嗰個問題囉，即係已經唔係好多物理治療師啦，即係都排期都耐㗎，都排單。咁你話如果第日呢咁容易私家嗰啲唔使醫生轉介剩，咁個個都出嚟自己開檔，咁我驚到時睇政府窮人係仲慘。即係同埋如果咁易睇嘅時間呢，即係如果你冇個醫生加住啊去轉介，你咩事轉介去睇，個目的就係你咩事㗎嘛，要去睇個物理治療嘛。咁如果唔係你個個咁去睇咁啊，物理治療師嗱好嗰啲即係就好啦嚇，唔好嗰啲亂咁點，你又話你呢又話你要咁無聊期咁睇。 但物理治療師會唔會都有自己嗰個判斷力去判斷到係咪真係佢個層面可以做到咧，定係交翻俾醫生咧？如果係咁， 我覺得醫生會專業啲咯，醫生係全科噶嘛，急不得業嗰啲。 OK， 即係等於上次講牙醫一樣，我打過嚟幾次出唔到街一樣。我覺得牙醫嗰啲咧，你俾佢註冊又係難，即係你規定要去讀牙科，你話定俾佢聽，你一定要起碼同政府做十年，你先出得嚟掛牌嘅。 OK， 咁就唔會個個出咗嚟之後就自己私家掛牌，咁又係冇曬牙醫。但物理治療師又係咁樣，唔使轉介嘅咁啊！我哋三幾個我自己整個鋪，我哋又自己出嚟，咁啊又漏生意咁樣，就即係冇乜監管喎。我覺得對個病人嚟講，尤其對低下嗰啲病人仲唔好啊。其實， OK， 好啊，唔該曬。 即係有錢我啲梗唔緊要啦，睇完呢個睇嗰個咁係咪？冇錢我啲睇一個俾佢亂點，咁我就好驚咁樣樣啫。即係我對物理治療師即係治療師完全冇偏見㗎。希望我哋聽到唔好嬲嚇，因為我嘅意思唔係話對佢哋有咩意見 嘅。明白你嘅意思，唔該曬馮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咁佢覺得。始終有醫生轉介會好一啲嘅，呢個馮女士嘅睇法嚟嘅。又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仲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聽日再見。